宇宙历796年，帝国历487年，例行专制统治的银河帝国，和打着共和主义旗帜的自由行星同盟，两国之间还继续着漫长的战争。在一旁坐视两国交战的贝沙自治区，有位自治区首长，名叫亚里安·罗宾。 帝国军已经击破同盟军的第四舰队，接着又突袭第六舰队，目前舰队位置无法确知，有87%的可能正在迎战同盟军第二舰队。 这个就是各个击破，这个金发小子可真是有两下子啊。 全体舰队准备近距离战斗。 全舰队迎战，打开炮门。 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这里是舰尾炮台，舰长请回答。情况如何？请下指令。这里是舰尾炮台，舰长请回答。情况如何？请下指令。 仓房，这里是仓房，舰长请回答。 啊，总司令。 仓房，这里是仓房，舰长请回答。 总司令现在受伤了，请立刻派军医到剑桥来。军械室，请检查受损情况，尽快修复，待会儿再回报就行了。舰尾炮台，请各自判断情况，继续发动攻击。仓房发生什么事了？ 剑桥在关心战况，仓房这边尚无损害。 你这边还能运作，太好了。请各单位安心执行勤务。还有平安生还的军官吗？ 我才没那么容易就死呢。 难道没有其他人了吗？ 我刚刚才绕了一圈。 我的天哪，这不就等于指挥部被全部歼灭了吗？ 杨准将，你来指挥舰队吗？ 什么？我来指挥？ 幸存的军官之中，看来就你的官阶最高，你一向善于用兵，就看你的本事了。 报告，伤势很严重，不过还有得救。 拜托你尽快帮他急救吧。 大家对你的评价很高哦。 哼，也许吧。全体舰队听着，我是总司令的副参谋长杨准将，总司令他因为 巴罗克旗舰中弹，因此受了重伤。我奉总司令之命接任指挥舰队的工作。大家不必担心，我们是绝对不会输的。 就连我也学会了吹牛这套功夫了。 不，我相信你应该办得到才对，我有信心。 我应该办得到？在还没有下达新的指令之前，请各舰队专注于各个击破。报告完毕。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们到底还要打多久啊？ 就算这场仗打完了，战争也不会就这么结束。 要塞要是攻不下来，就没有好日子过喽。 伊谢伦要塞是银河帝国坚不可摧的要塞。自由行星同盟跟银河帝国之间有一个无法通航的广大空域，其中唯一可能通行的路就是被称为伊谢伦走廊的空域。因此，不管是哪一方攻击哪一方， 都必须要经过这个走廊。所以30年前，帝国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伊谢伦要塞。伊谢伦要塞直径有60公里，外表由流体金属厚层所构成，是一个质量60兆吨的巨型人工天体。它最大的武器就是巨炮雷神之锤。只要这个要塞存在，同盟军就没有办法进入帝国之内，因此战事才会一再的在伊谢伦走廊内发生，譬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迪马特会战、雷尼兹行星上空战、第四次迪马特会战，还有这一次的雅斯提星域会战。 明明已经胜利在望了，只可惜一直没有办法让敌人投降。 死到临头了，居然还不投降，不晓得想怎么样来挽回颓势。我看算了，不能让我军的损失继续扩大。吉尔艾斯， 是， 马上重组战阵，把我的命令传达下去，所有舰队排成纺锤阵。理由你应该懂吧？ 您的意思是打算来一个中央突破吧？ 啊，哼。 敌军开始排出纺锤阵型了，看样子他们是想来个中央突破。 嗯，中央突破？ 我就知道这个小子一定会这么做的。我到底该怎么应战才好呢？ 所有舰队进攻， 我军获胜，所有舰队前进。 舰队前进。 现在出现问题了，问题是， 嗯？ 问题是我军能不能照我的命令去做呢？ 要是不照你的意思去做呢？ 哼，除了抓抓头苦笑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敌舰接近，从舰型来看，应该是华莱斯舰。 主炮齐射，瞄准目标。 看来敌军的斗志非常旺盛， 我们也不可以输给他。主炮齐射， 敌舰开始撤退了，撤退的速度开始加快。 看样子好像还算顺利，我军到目前为止完全照我的意思进攻。 这么一来，应该不会输了吧？ 也许吧。 我舰队采中央突破战略，敌舰开始分裂了。 什么？ 到底怎么了？ 我在想，如果敌舰不是被我方舰队分散的话。 不会吧？ 这下完了。 上，舰艇全速前进。 敌舰分成左右两支，正快速反向前进。 吉尔艾斯，我们上当了，敌舰一定是想分成两支绕到我军后方突袭。中央突破法反而让敌军有机可乘，能够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只有他了。 一定是杨威利准将。 我方舰队已经来到敌军后面。 好极了，那就给敌军来个措手不及。 不知不觉当中，我军舰队居然占了上风。哎， 很久没这么威风过了，对吧？ 即使这样也不见得就赢定了，我们的对手实在是太厉害了，不过不至于会输就是。 真是不知道敌军会怎么做。他可是一级上将莱因哈特。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反击敌军？ 你别开玩笑了。 那么，我们就只有继续前进了。 没错，所有舰队全速前进，以顺时钟的方向绕到敌舰后面去。什么？所有舰队全速前进，绕到敌舰后面？那个金发小子简直是疯了！本舰开始反击敌舰，直接袭击敌舰。 不服从总司令命令的话， 不用管他了。 叶尔拉少将的舰艇不服从命令， 简直是笨蛋，这么想死吗？这是他自作自受，只不过…… 没错，我舰队第一次有高级指挥官战死， 彻底执行命令。 是。 敌舰继续前进中。 原来是用这个办法。 几个钟头之后，又转换成环状阵型。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阵型啊。 其实很简单的，是这个样子的。总之是两条蛇互相咬住对方的尾巴，想把对方吞下去的意思。 那最后这两条蛇， 他们会在对方的肚子里被消化掉，然后完全消失。 奇怪，到底是什么鬼阵型？这样子不就成了消耗战了吗？ 哎，这么一来，敌我双方都会同归于尽。哎， 这下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我可不想成为无家可归的小孩。 敌军应该马上就会撤退才对。 要不要继续追击？ 不用追了，我们也得配合敌军的动作开始撤退。我们大家都已经尽了全力了，所以还是别再打下去吧。 吉尔艾斯，你的看法呢？ 依我的看法，现在应该要撤退。 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 要是再这么缠斗下去，只会增加彼此的损失。如果就战略上来讲，这么做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么做会不会有点舍不得？ 当然不会，只不过我想多赢一点。 敌军的舰艇数有我们的两倍，不过却被我们歼灭了两支舰队。如果你还想要得到更多的话，就太贪心了。 这点我明白，不过来日方长，还是以后再说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家伙的本事真的很大。 你指的是杨威利准将？ 没错。这样吧，你用我的名义发一封电报给他。 内容要写些什么呢？ 帝国军发了一封电报给你。 电报？你念来听听看。 哦，真的要念？那好吧，仅以此函向阁下的英勇表示敬意，请多保重，以待来日再上战场。银河帝国军一级上将莱因哈特·罗格兰。仅此。 他们居然称赞我英勇，实在是太不敢当了。 怎么样，需不需要回电？ 不用了，我看这样就行了。我相信对方也不会等我给他回电的。你还是快点处理伤兵收容的问题吧，能够救的人就尽量救他们。 哦，还有其他舰队的伤亡好像也不小。 没错，而且这一次我们还失去了第六舰队的拉普少校呢。 嗯， 他死得真是冤枉啊。 雅斯提会战中动员的官兵人数，帝国军约有245万，同盟军约有406万，帝国军阵亡的人数约有15万，同盟军则是他的10倍之多，大约有150万。 方委员会刚刚宣布，这次雅斯提会战中，我同盟军大获全胜，不过第四舰队和第六舰队却遭受重大损失，详细情形预计稍后公布。 第六舰队， 喂，这里是国防部人事课。 第六舰队的强恩拉普，他有没有消息？ 这个时候除了军方相关人员之外，我们还没有发出任何通知。对不起，请问你是？ 我叫杰西卡·爱德华，是他的未婚妻，你查一下就会知道了。 已经确认你的身份，强恩拉普上校他…… 上校？他应该是少校才对啊。 不，强恩拉普少校已经在雅斯提会战中为国捐躯了，因此被连升两级，现在是上校了。 为国捐躯。你还好吧，安妮？男爵夫人，怎么愁眉苦脸的呢？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你那个金发的弟弟在雅斯提会战中打了胜仗，下礼拜就凯旋归来了。 是吗？他打了胜仗？ 这次他立了大功，马上就会升官了，到时候那个红头发的大个子也一定会被升为将军，所以别再愁眉苦脸了，笑一笑吧。 吉尔艾斯，在伊谢伦要塞上岸之后，我们就直接回首都奥丁去。 这一次一定要赶回去，替我姐姐庆祝生日。 太好了，总算大家都平安回来了。 是啊，这次真是空前的胜利，其实我一点也不担心。 军方已经宣布，这次的战役我们获得空前的胜利。 如果照他们的说法，还没有输过半次，我们同盟军就会死得一个都不剩了。这些没有遗体的坟墓，坟墓终归是坟墓。 你怎么了？ 杰西卡，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 你什么也不用说，是这场战争杀了强恩。其实我一点都不怪你，打仗是你的职业，不是吗？ 强恩拉普，杰西卡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职业不就是打仗吗？ 是吗？帝国军赢了，不过赢得还算漂亮。这么说没错吧，博代克？ 没错，这次同盟军虽然输了，不过在还没有全数被歼灭之前就撤退了。对我们费沙来说，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差强人意啊。 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跟杨文利准将这两个人，我们是不能小看他们的。 宇宙历796年，帝国487年，雅斯提会战就这么结束了。先不谈后世史学家要怎么为这场战役定位，这一年战争才刚刚开始。 てる君が行く道を遮る重く虚しい戦続こうと夢を殺すな夢を追うんだ遥か銀河の輝きを映す涙で頬を濡らして喜べる日を光の橋を越えて心を裸にして光の橋を越えて涙と愛を解き放して 雅思提会战中痛失未婚夫的杰西卡在追悼会上控诉牺牲国民生命的国防委员长，忧国骑士团的黑影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杰西卡。下集《银河英雄传说》第13舰队诞生，银河的历史又将掀起新的一页。